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850集，危机四起。正吹焦天刃的展昭突然一个喷嚏，伸手揉鼻子，被他追到死胡同的焦天刃一身伤，摆着手阻止展昭。 喂，你有没有这么狠啊？咱俩好歹有点交情。 你焦天刃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弱了？我踹两脚还能踹死你啊？ 展昭落到焦天刃跟前，见他装受伤，就干笑了一声。焦天刃擦了擦脸上的伤，展昭的确下手不重，他堪堪躲过，没被打得鼻青脸肿，但也伤了不少地方，有些狼狈。 我可是一片好心。 焦天刃话还没说完，展昭突然一抽巨阙，焦天刃瞬间感觉到了展昭剑中带的杀气，吃了一惊。然而等焦天刃从展昭真的想杀了他的震惊中明白过来时，却发现自己并没中箭。他有些疑惑地转过脸，就见自己身边有被斩成两段的袖剑，上边还有蓝色的幽光，有毒。焦天刃一愣，展昭皱眉看着一旁拐弯的一条巷子，对焦天刃招了招手。焦天刃躲到一旁，意识到巷子里有人，是个高手，而且还想杀他。同样被逼到绝境的还有方兴路。然而就在方兴路无力招架要摔下屋顶的时候，白玉堂忽然微微一皱眉，伸手一把抓住他肩膀，将他扔了出去，同时两根袖箭射在了刚才方兴路所在的位置，还泛着幽暗的蓝光。方兴路也是一愣，抬眼看白玉堂。白玉堂望向屋顶下方一处有遮掩的小木棚，那里应该藏着个高手，想趁机杀了方兴路。此时展昭和白玉堂脑袋里都闪过同一个念头，包大人的计是准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果然这案子后边还有人，只要抓住在暗中偷袭的人，就是这个案子最大的突破。皇宫里，包大人收起棋子站了起来，赵祯正从房上下来。 包青这次大动干戈并非一贯作风，莫非是想引蛇出洞？ 下官只有一个月时间，一个月之后有人可要跟我抢案子了，不抓紧点怎么行啊？ 赵祯哈哈一乐，摇了摇头。太师府里，庞太师听着庞福一趟一趟地跟他禀报外边的情况，也是一笑。 包黑那只狐狸下手也不慢嘛，看来这次轮不到本太师出马了。 太师，那小侯爷的仇就不报了，便宜他们了吧？ 庞福似乎有些不服气，太师轻轻拍了拍庞福，笑而不语。庞福放心了，他跟随庞吉多年，太师这个表情表示他不会善罢甘休，之后必定有好戏看。开封府那个简易的灵堂里，正敲着木鱼的五煞大师突然停了，过来陪着念经的闵秀秀和包夫人都好奇看他。五煞大师站了起来，走到了院子里，皱眉，似乎在侧耳听什么，随后不解的自言自语： 哪儿来了这么多高手？ 而此时喵喵楼屋顶上惬意地靠着妖妖打着盹的天尊也突然睁开眼睛坐了起来。妖妖好奇地看看天尊，凑过去用大脑袋蹭他。天尊微微皱眉看着远处，伸手轻轻摸了摸下巴。四合帮门口，原本坐在马上打哈欠的林业火突然窜了进来，欧阳和邹良一起望向门口，就听林业火喊了一声： 素清。 随着火凤话音落下，跟着他一起到门口的素清将明盾对着门内还棍子一样杵在原地的四合帮几个副帮主人扔了出去，邹良和欧阳少征默契的一让路。 明顿在就要撞到岳坤面门的时候突然急停住，高速转动了起来。岳坤和几个副帮主吓得倒退了一步，却听到叮叮几声。等众人明白过来，明顿已经飞了回去。岳坤等人低头一看，就见地上落了好几枚袖箭，泛着幽蓝的毒光。几人倒抽了一口冷气，这袖箭哪里射过来的？邹良皱眉看门口，就见林焰火正从半空落下，抽出破天剑，对着路边一个茶棚一样的东西一剑劈了过去。随着哗啦一声巨响，草棚一分为二，从茶棚里嗖一声窜出了一个黑影。那黑影轻功极高，窜上半空就踩着屋顶逃走。素清接住飞过来的盾牌，朝着那黑影的方向扔了出去。林业火一跃而起，踩了素清的盾牌一脚，盾牌飞了回去。素清接住的同时，再看林业火已经借力一跃窜到了那黑影前方。火凤在空中猛地一转身，双手一合，握着剑如刀一样，对着那黑衣人的头顶就劈了下去。那黑影举起兵刃阻挡，两人在半空中兵刃相撞，瞬间火花四射，巨响声和内力震得四周围的路人纷纷惊吓后退。这时邹良和欧阳少征已经到了门口，火麒麟让黄成军将两边百姓驱离，空出安全地带。那本欲逃走的黑衣人被林焰火逼了回来，他在空中腾身几个后翻，又落回了刚才被砍碎的那个茶棚前边。林焰火也从空中落了下来，单手一甩破天剑，抬眼看对面躬身站着手里拿着一把奇怪兵刃的黑衣人。欧阳少征和邹良就在那黑衣人的后边，素清也在，皱眉看着前方的黑衣人。刚才林业火那一剑，这家伙是硬接住的，竟然一点事儿都没有，可见武功之高，什么来头。林业火打量对面人，就见此人身材高瘦，不知道是驼背还是水蛇腰，总之身体站不直的感觉，弓着身子，手非常大，一手微抬与肩齐平，另一只手放在一侧，拿着一把巨大的匕首。没错，此人的兵刃不是刀也不是剑，而是一把反手刀，类似匕首。这种兵刃俗称反手兵刃，用的人很少，但用的大多是高手。就好比说人有左撇子也有右撇子，可武学之中除了左右之分之外，还有正反之分。区别就是正手拿兵刃的人兵刃朝前，反手拿兵刃的人兵刃朝后，就跟握匕首的姿势差不多。反手兵刃普遍不会太长，不然就会伤到自己。那人的刀大概一尺半长，形同匕首，再加上刚才的后翻的姿势，看得出来体术出众，应该是擅长近身战。林焰火微微皱眉，那人面目看不到，因为戴着一张黑色的面具，而那张面具众人再熟悉不过了，正是之前赵真找出来给众人看的那款替死鬼戴的海怪面具。只是那面具是白的，而他的面具则是黑的。面具和面具之间虽然形态一样，但感觉还是略微有些差异。林焰火突然明白小四子说的虽然长得一样，但是那个面具更加邪恶是什么意思了。眼前这黑色的面具笑容里带着一种莫名的嘲讽，更加邪恶。那黑衣面具人此时也在打量林焰火，片刻后开口： 你不像中原人，也是给大宋皇帝卖命的吗？ 别看隔着面具，但是因为面具的嘴部特别大，所以声音十分清晰，语调也有点吊儿郎当。而透过面具的嘴巴看那人的嘴和下巴无胡须，根据皮肤的情况来推断，应该还挺年轻的。林焰火听完之后，双手握剑往眼前一横： 第一句不应该说这个吧？那该说什么？自报家门吗？谁管你是哪家的，应该说你不像中原人，中原哪有这么帅的人呢？ 原本紧张观战的路人和黄成军兵马此时鸦雀无声。邹良和素清扶额， 欧阳少征靠着自己那根冰铁棍再一次感慨，论奇葩的程度，林业火真是叫人望尘莫及的存在。黑面人则是乐得直跺脚，笑够了之后，他依旧摆好姿势，慢悠悠地开口， 也不是多帅啊。 这回四周路人包括黄成军都倒抽了一口冷气。素清默默背好盾牌，拽了拽邹良，示意退后。前面这位有前途，一见面三句话就把他家堂主点着了。果然，就见林业火漂亮的脸上露出了万分灿烂的笑容，那张笑脸晃得周围路人不管男女老少都捧脸犯花痴。这娃真是长得怎么说呢，巧夺天工那么的漂亮。不过跟那张脸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火凤的杀气， 果然有点本事。 那黑面人打了声口哨，说完就见他突然一躬身，随后一闪，围观人群哗的一声，因为那黑衣人突然不见了。邹良和欧阳少征则是一皱眉，并非不见了，而是轻功很快且动作诡异，从来没见过的功夫。素清也皱眉，此人属于身体先天条件特别好的类型，就跟桑奔一样，天生力气大速度快。林业火站在原地收回剑，突然往旁边一侧身，黑衣人不偏不倚，正好出现在他刚才站的位置的后方，一刀由下往上撩了上来。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我宰了你们！ 咔，这条过了。 总算过了。 爹！ 哎，乖儿子，是不是被吓到了？ 才不会，是爹爹演的嘛！爹爹才不会伤害我。 真乖。 哎，公孙，你再来一下，这有个猎户需要你客串一下。 哎，来了来了。 玉堂，你说公孙干嘛这么拼呢？到处串场， 还不是为了养小四子？他现在是小，但以后花钱的地方还多着呢。 难怪啊。哎，等等，赵普不是小四子他干爹吗？他不管？ 你觉得他敢管啊？ 赵普，你丫的再打扰我工作，我剁了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杰，在这里给大家拜年了。祝大家能够在新的一年里呢，牛气冲天，牛光反照，不对，牛逼哄哄，牛肉真好吃呢。总之呢，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牛年里面有一个牛的一年。